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跟啊，唔系跟正嘅。即係補充返上個星期那些年嗰啲嗰個 topic 啦，因為實在太短啦，係咪 補充就得，更正就真係錯啦。 係啦，冇更正嘅，其實冇錯，有冇錯我都唔知呀，一記唔到呀。因為我第一次同啲朋友講呢，我就同啲朋友講話喺大嶼山上船咗嘛，已經係錯㗎。好多我而家記得返就喺長洲上船就先至喺節目嗰度講㗎嘛。一路以來我都記得好似大嶼山上船，因為其實我冇去過長洲上我唔會話我自己喎。系，唔可以话我自己喎，即系我唔知道啲人系喺长洲可以上船嘅吓，反正即系我冇人见过咁样，所以我唔知道，但系我就知道有长洲有船上啊，咁我系唔可以犯法噶嘛，你明白 吓？ 所以我都系循呢个正路，由呢个珠海搭呢个大眼鸡，唉，而家先识讲，唉，即系而家焗去呢个伶仃岛嘅咁样，咁我当然啦，你个价钱我真系唔好记得。女嘅價錢呢就係50蚊嘅啫，我真係記得，真係太撚平啦。 幾多年前？好多年前。 幾年前。 哇。 嗰時候我哋東門呢出去玩呢，洗個頭呢就夠唔夠洗頭㗎嘛，係咪先。10蚊洗個頭㗎嘛，嗰時候嗰個年紀嗰個年代。但係你喺伶仃島嗰度呢就50蚊洗個頭。咁佢已經包你一 Q 啦。但係我記憶所及啦，即係其實我去過一次就咁大把。所以嗰個節目講得十零分鐘，因為去一次就嘢唔可以咁多嘢講，因為我又唔會呃鳩你哋㗎嘛。但是有冇過夜我係唔知道，其實但理論上真係唔會有過夜㗎嗰度，因為全部民宿嚟㗎嘛。咁你話嗰次我話講個伶仃島大嚴打呢係咪拉咗150人呢？其實我都唔好記得好清楚，但一定係拉到一啲香港人 㗎， 咁都係偷渡啊，即係告佢偷渡嘅，佢告唔到條告唔到條槍㗎，但個之後係點樣其實我唔知㗎，我聽你聽啊，咁我講咗啦，咁又去解釋下點解突然間會出個那些年啦，咁因為事前天氣太凍啦， 太凍啦， 冇可能真係要80後嚟，咁啊見哥哥其實開頭就應承咗嚟嘅，佢而家有個好忙緊一個好勁嘅 project， 係 好勁嘅 project 啊，咁啊年尾揾錢養老婆啊嘛，係咪先啊？咁啊佢嚟唔到，咁本來通常那些年咧，我就揾阿的去錄嘅， 係 咁啊呢個阿的仲撚夠僵，好似而家身處湖南， 仲 零下啦，零下唔知幾多度啦，而家話聲你聽。咁阿的咧嗰日咧，我谂住邀请佢上嚟做那些年咧，佢话唔得啦，我星期四就去湖南，我即刻因为上三妹就翻咗翻湖南啊嘛， 系 佢即刻喺个屋企咧就影咗佢屋企门口啲嗰啲雪景俾我睇， 吓， 哇真系好捻到扑街啊湖南，咁我即刻翻俾阿的睇咯，啊呢啲相坚嘅上三妹俾我嘅，你睇下冻唔稳冻，咁而家的而家身处喺湖南啊，真系 咁冻都去湖南做乜嘢先？ 我梗係有女啦，講咗俾佢聽有女，佢真係俾一條女喺湖南㗎喇，湖南妹咁樣，應該嗰條女就應該係春節就返鄉下啦，咁啊即刻要陪下人啦，咁啊即刻好似下個禮拜先返嘅，即係節目出家即刻返咗㗎喇，但係即係好事近啦，係咪照計呀， 應該差唔多啦，係咪 見面差唔多啦，已經 但天寒地冻同你湖南， 我真系坐你咯，我沟啲浸温泉都仆街。呢啲环境应该沟个珠海妹浸温泉，你真系黐捻线。系咁啊，唔系长话短说啦。咁啊，交代咗一啲嘢啦。当然我都想讲嘅。即系有时咧，我唔可以要求啲网啲主持好似你咁样义工嚟噶嘛。天寒地冻嚟做。咁今日都算冻啊。今日系星期三，其实今日出边都话讲紧系10度啊。其实10度都冻啊，因为我香港人呢即係唔抵得冷㗎嘛。 係 咪先，你睇个股市就知啦，咁样冷咁样扑街。我当然希望我节目出街10个股市好返啲啦，因为小弟终于我成好撚串㗎嘛。我话屌你老唔撚出会输㗎嘛，唔该惨惨。而家真係有啲扎扎地啊，或者咩呢个年关唔驚嘅。 唔怕嘅，唔冻啊，唔输㗎啦。 好似小弟好似加人工啊，或者你喺我老闆度加人工㗎嘛，应该都几冇一倍都起碼加3-2啊， 一加一倍啊， 加一倍啊，可能加一倍，因為其實做嘢會做多咗一倍， 哦， 做多咗一倍，咁啊咁交代下啦，咁過一年之後咧，我就唔能夠星期閒日去食飯啦，同你哋網友食飯啦，因為星期一至四咧，我都要翻工啦， 係啦，咁以前一星期一至五呢，我有星期四呢，我係放晏晝㗎嘛，咁而家星期四都唔得啦，咁星期四我就要做多做全部，而家以後全部返嘢，咁可以約我食宵夜嘅，因為我又放早咗喎，變咗咁而家我放11:00啦，咁可能可以約我食宵夜嘅，咁你話出去食晚飯呢，就只限星期六日啦，咁樣咁交代曬啦，咁過年之後就係咁㗎啦，咁第二樣嘢啦，咁都係搵錢嘢啦，啲神山富啦，咁唔使問㗎啦，鐵定買曬㗎啦，因為已經買緊曬。 幾時返嚟先？幾時就有？ 真係唔知呀，因為個老闆呢就同我講話，佢話過年先搞，咁過咗年嘅話都二月中啦，咁唔同上次，上次嗰只係特快㗎，咁其實錢係貴，比貴啲嘅，因為啲網友要貨㗎嘛，又冇貨俾佢，當然咁好似唔係好意思，我先至突然間飛機運到啦，或者批過嚟，咁跟住嚟嗰啲唔會用飛機㗎啦，因為飛機成本實在太貴。 咁下一批就未知幾時。 係啊，咁我預計三月中到啦，三月左右啦。 唔緊要啦，咁咪等網友等公佈啦。 等公佈啦，咁都係三月嘅事啦。咁三月仲有一件事嘅，就係小弟生日會啦。咁就暫定係三月中嘅其中一個禮拜六。咁去邊度玩未知，去神秀啊， 都係嗰個禮拜六㗎啦。 係啊，唔係㗎。未必㗎，未必㗎，可能會做一個禮拜啦，睇下我咩安排啦。咁如果係網友有興趣呢，就微信我同我講咗先，咁就出嚟玩。咁價錢就大家知㗎啦，七嚿水飲酒，咁女就最貴過嘢2000，咁車費 Kelly Question 咪 A 制 ,ok, 酒店咪300-400到啦，唔撚知啦，嗰啲袋住4000人呢，而家夠玩㗎啦。 而家夠啦。 以前未知 ,ok, 咁仲有過年呢，即係而家人民幣咁樣波動呢，神山虎呢人民幣嘅價錢可能會加少少嘅。 係。 就唔係180啦，可能190或者185啦。我未知嘅，其實我未知嘅，我可能我睇個款啲人民幣應該唔會點升㗎喎，唔會點跌㗎喎。咁我就維持原價180啦。但如果譬如你係啲人民幣，我真係覺得危苦㗎喎。因為聽講有人講話突然間會跌兩成㗎嘛。 啊！哇！跌兩成，好撚緊要， 好撚緊要。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我哋去玩，你又覺得好。但係如果對於香港經濟都其實好撚大鑊嘅話， 唔係一件好事嚟 嘅，唔係一件好事嚟嘅，係玩就好事啊！你同呢個國家，你真係息息相關嘅話聲，你走唔撚甩嘅話聲咧。OK， 咁啊，就咁啦。咁啊，加唔加未知嘅，但係咁啊，而家要買就冇啦。咁亦都唔好話send 咗個俾錢我先，千祈唔好，因為有網友真係俾錢你先嘅，我真係退返俾你呀，費事煩咁即係你留意一下通告啦，咁講到呢度啦，你諗下有個人做節目呢，咁捱下都7分鐘啦，或者咁好撚舒服㗎，所以點解一條友做係咪好撚辛苦，或者呢，咁 OK 啦，咁都講返內容啦，戰艦內容啦，咁呢次呢就去講我哋去神秀山莊，咁你哋會話，喂，你上次你唔係假啦嘅咩？一次神秀，一次疫區，一次神秀嘅咩？本來係嘅，係就本來係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對上嗰兩次神秀實在太好玩，咁咧，而且咧，咁我哋啲朋友咧，咁同嗰個我張強啊，佢成日 send 啲相過嚟俾我哋啲朋友啦，咁樣。咁啲朋友 send 返出嚟啲相俾我哋睇。 我成日都 妖你老味又得。 我都睇過得喎。 得喎係咪先。咁又加上呢，咁阿空少上次搞嗰件呢，廣東妹呢，即係會嗌你個名嘅呢，因為屌切佢呢，因為會嗌你個名㗎嘛。我覺得好撚過癮喎。我諗住不如我又搵呢件廣東妹啦，等佢哎呀啲雲牛唔好撚過癮㗎嘛，係咪先。我諗定㗎啦。如果我嗌呢個廣東妹做呢，嗰一集呢個節目嘅名字呢就叫我的名字你的姓氏。 你的姓 氏。就是那個姓氏。我節目名字都諗定㗎。所以呢我就當日呢咁同阿空少啊阿朗尼啊同埋一位新嘅網友嘅阿七。幾好玩嘅呢個阿七。即係我好黑㗎佢。好黑就唔知點解，因為我可以講少少俾你聽。 四個人 咁啊去咗神秀。咁啊揀女啦，咁開頭我都未諗住揀個廣東妹嘅，未諗住揀嘅。咁睇下啲女，咁咦見到啲網友明明白人揀曬喇喎。好啦，網友明明白人揀曬，我就唔使揀啦。咁我永遠都係，而家我係鍾意咁樣玩嘅。即係如果我哋有網友翻出一件以前坐過我哋台嘅， 嘅女仔咧，咁我就會揀個新嘅。 係， 但如果個網，如果都係個網友係冇揀過一啲舊嘅女仔咧，咁我就會盡我盡量啦，我自己會揀翻一個舊嘅女仔嘅。係，個理由係乜嘢咧？就因為個舊嘅咯，以前玩嗰女仔都嚟玩過，佢知咩叫鱷魚， 係 啊，佢可以幫我哋解釋啦。 是 啊，可以幫我們做很多翻譯啊之如此類啦咁樣。咁啊咁啊其實冇成日 可以帶動下氣氛啦。 係啦咁樣識玩，因為佢識玩會帶動啦，因為佢都識玩，佢咪夠膽撳囉。咁有啲有啲女仔唔識玩㗎嘛，佢咪唔夠膽撳，可能唔夠膽玩㗎。咁有佢有一個舊嘅女仔喺度呢就永遠都好啲嘅。咁所以而家我就開始呢，即係呢幾個月啦，即係呢半年到啦，我就如果你翻窗我就唔翻窗啦。你我啲網友唔翻出全部新人嘅，我就翻出我自己嗰件，或者你哋以前你哋以前搞嗰件啦。總之起碼有一個希望啦，當然如果揀唔啱辦法啦，咁有一個熟嘅女仔玩過嘅坐喺我張台。咁我咁樣呢次就係因為我哋三條友太快，叮叮白白男啲網友就已經揀咗女啦。咁唔諗啦，咁我即刻就微信。俾啊！ 三件都系新女嚟嘅， 新女嚟嘅， 系 新女未坐过，未坐过台啦，可能做，可能捞咗几十年啦，唔知佢啦。咁啊，跟住就我咦，三个台揾晒啦，我跟住就微信嗰、那个广东妹啦，广东妹 系 咩名边度咧？唔够记得咗啦，算啦吓。咁啊咁啊，佢话好过嚟，咁过嚟啦，咪过嚟咪啱啦， 系 过嚟咪一齐玩啦，系嘛？咁啊嗱，咁啊要讲下啦。嗰、那個環境啦，當日咧其實唔差唔上個禮拜定上次，其實我都分得唔好清楚。咁咧好過癮嘅喎，因為玩鱷魚啊嘛， 係 咁咧，對仔就唔知係真驚啊，定係假驚，定係扮驚咧，我就唔知啦。咁啊一玩只一開波玩只鱷魚咧，咁其中阿七嗰件女咧， 係 即撳只鱷魚，嗰只鱷魚即刻咬，第一下啫喎，一下即咬。咁阿七嗰條女就即刻縮啊， 係 一縮會點乜嘢？有乜情況咧？就倒灑瀉咗一杯酒， 係 嚇、啊，哇！哎本來呢即係其實打死酒係一個唔好嘅，其實唔好啊，唔應該㗎，因為即係成杯酒呢就倒撚晒落阿七個條褲度， 係 濕撚晒， 係 咁冇實冇上就係一個唔好嘅嘢嚟嘅， 即係唔好嘅兆頭咁樣喎， 唔係冇事喂已經倒打死咗冇人啦，係咪先冇事就好得你咁樣講，其實唔係 呀， 打死咗杯酒仲撚好啊， 是不是多少一件污两件污还 是不是啦，就是因为那条女打死了杯酒她不好意思啊。 啊 可能不知道怕你投诉或者怕你发烂渣屌出佢哋，某程度应该可以的喎，你有 权。 一倒死杯酒我屌你老母呀，你我有权咗。咁咪27嗰啲即係听得贱难多嘛。 啊 即係口贱咋嘛，心唔贱咋嘛。算啦咁哎拖拖地咪算囉。 成日都讲㗎啦，我哋贱难嘅网友真係君子嚟 㗎君子嚟㗎嘛，咪先。咁佢拖地。哇咁我个女仔。即係覺得佢自己錯㗎嘛，其實但係你冇揸型喎，你冇運用曬你應該你係作為一個僱主嘅應有態度喎， 你以怨報德喎， 用以怨報德喎，咁我哋真係非常之成晚咪黐撚住阿七囉，嘩咁阿七無啦啦壞佢實正啦，係咪先啊，咁啊咁啊玩得好開心，咁啊到咁又係另外一樣嘢啦，即係又講返神山虎啦， 系 嗱，因為你知啦，呢次係有咗神山虎入去噶嘛。 系 咁啊， 我想問下，係咪全部你哋四個人都有飲咧？ 唔係，阿空少係冇飲嘅。 係 阿空少成日話佢要自己要 let 嘈啊。 哦， okay、 我好自然嘅，我唔受呢啲咁嘅嘢嘅。 係係，明白明白。 唔知啦嚇。咁啊，阿朗尼係有飲嘅。 係 阿七有冇飲？我好似阿七當日咧，佢幫我買咗盒嘅，上個啦，上一次幫我買盒嘅，呢次有冇飲我都唔知。但係某程度咧。你哋有冇飲唔知我有飲嘛。 係。 咁、啊、其實到十點零十一點呢即老虎已經咆哮㗎啦。 係、 啊。但自己呢就而家我又修心養性啦。 係。 懂得即係點樣控制神山虎。 係。 o、okay? k 即係有冇睇過風雲啊，冰心缺 啊， 啊。即係心若冰清就天塌不驚㗎嘛。係咪先啊，有睇風雲知啦，係咪先啊。喂真係要㗎，即係如果譬如你去一個好咁嘅環境裏面，有件女你就成日迎撚住，以我做為例，我迎撚住隔離嗰件廣東妹廣州廣東妹，屌佢嗰時候佢會嗌刁民牛。喂屌你老咩，越諗我就越興奮啦，即係神都越嗌啦，但你真係要即係要好平服嘅心態， 但又好撚難嘅，話俾你明唔明啊？因為你玩緊㗎嘛，你玩得話好開心啊，你又唔可以處於一個好單嘅狀態， 即係你明明面前係一條女嚟嘅，係咪？你冇理由諗到佢唔係一條女，唔想搞嘅，係咪？ 而且你玩緊㗎嘛，你係一個好興奮嘅狀態㗎嘛，你唔會將自己嘅狀態降到好單㗎嘛，一單你就自然一點係一平息咗自己， 就唔好玩啦。 咁就唔好玩啦。咁當然咧，控制到隻神山虎嘅。OK， 但係你又唔好玩啦。咁係好難控制嘅，而家可以啦。即係我而家靠一樣嘢啫，酒飲酒 係 輸咪飲酒咯。好，梗係飲咯。咪話你都咪神山虎都唔 都會遠嘅係嘛？ 唔會遠嘅話，即係佢又好啦。 神山虎都唔會醉嘅， 係咯，唔會醉飲得過我啊！屌神山虎，屌你都唔使驚我。OK， 咁而家而家知道咗，其實經過幾次嘅鍛鍊，我就知道啊得啦。是可以麻醉自己就飲酒， 是 控制神山虎。如果唔係呢，就係、是、冰心缺控制你控制 神山虎。咁而家其實呢次係呢一次係好成功嘅，好成功嘅。但係我成功呢，飲咗嗰啲人成功㗎嘛，因為佢未練冰心缺㗎嘛，因為佢唔識啲咩天踏不驚㗎嘛，即係呢心入冰清天踏不驚，佢唔識㗎嘛，佢人嚟朗嚟嗰啲唔識㗎嘛，佢照飲㗎嘛。咁玩玩玩玩，咁其實我呢次我哋呢講下環境啦。平時我哋就租嗰啲露台房嘅， 係 就是、露台房就其實某程度比較貴，即係唔係最低消費嗰度貴，因為最低消費咧我哋一定過嘅。OK， 就因為到露台房咧必定要嗌兩個 DJ， 係 嚇。 誒、啊、又講下今次嗰兩個 DJ， 今次我哋唔係嗌兩個 DJ， 係因為今次我哋唔係嗌露台房， 係係哦， 嗌個普通房就嗌咗一個 DJ。 咁個 DJ 又點咧？ 誒、這個 DJ 點啊？嚇咁首先慳翻啲錢先啦，慳翻三嚿水先啦，係嘛？咁啊呢個 DJ 點啊？因為呢個 DJ 咧好識搞氣氛嘅，即係我哋玩樂樂餘嘅時候咧，咁咧會嗌，因為我嗌埋個 DJ 一齊坐啦，因為八條友加埋呢啲九個啫，咁咪要咁啊一撳嗰時候咧，個 DJ 就會嗌搞，佢仲緊張過你啊，即係嗰個 service 我覺得幾好啊，咁當然啦，小費我又會俾多啲啦，呢個 DJ 就唔同嗰個 DJ 啦，咁我就同呢個 DJ 講。我得嘅話，下次我就長期嗌你啦。你咁好玩咁樣，咁啊嗰啲即係話好嘅。咁啊 樣啊，身形啊咁樣咧 ，O K 咯。普普通通咯。佢而家值，你又值唔值二千？而家假設咧用同女比， 係 唔值二千嘅呢件呢隻。咁啊，亦都好似冇乜波嘅。 嚇， 咁應該千五啊。 你有冇爭佢咩？ 冇啦， 冇啦， 觉醒咗啦嘛 ，O K， 费事啦， 我以为你一晚觉醒嘅咋， 但系唔系喎，即系我唔讲翻其他女先，即系其实呢件我又觉得可以揸佢 喎， 即系我哋玩得好开心 ，O K， 同呢个 D J 玩得好开心，咁我梗系问佢攞微信啦，啊，叽里呱啦抄晒牌啦，之前佢全名我都知啊，真系全名我都知，佢短信啲乜嘢全名我，跟住佢玩一阵间咧，咁啊。我我后个我个广东妹就去咗厕所呢，咁我就行出去走廊唞唞啊，又烟雾弥漫㗎嘛，喺走廊度停停，咁嗰啲即係陪我喺出面喎，跟住咁佢傾偈，佢话你真係好人，我可以咪揽下你 吓， 哇可以揽下， 即係又 佢同我讲喎， 即係漏砌喎，又 漏砌喎，咁梗係当然揽啦，但係揽嗰阵我揽得好君子嘅。即係唔係攬得好實嘅。 係。 咁佢攬 ,ok, 唔緊要啦，咁下次嗌你玩啦。咁我因為我問你過年走唔走啊，佢話佢過年唔走嘅。係。咁所以可能我哋過年食煮扒呢，你知道過年㗎啦。 係呀。 冇耐㗎嘛，大家常開㗎嘛。 係呀。 咁但係豬扒，但係如果有網友肯夠膽食豬扒嘅都可以同我過年第一 Q 啊。咁你第一 Q 啫，我就主攻個 DJ 啦，先得就得，唔得撚走啦。因為其實過年呢，我哋係冇乜好正㗎啦，諗法㗎搞嗰啲女。 你預咗真係乜都冇㗎啦。 即係其實網友如果記得我嘅節目有呢排唔知今年係唔知係上年係再上一年同阿碌。喂係七條就一件女嘅隔離房。我同阿碌嗰兩嗰度呢係阿碌都唔會帶走㗎嗰啲女。阿碌係明阿碌係實要帶走 㗎。 阿碌都冇帶走。我件時候就爬到。算是人一個啦， 即係你如果過年諗住去呢啲地方玩，你就打定輸數咁去玩啦， 齋飲齋飲，或者你就求其咁你，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嘅呢，條緣我就唔搞㗎啦，條緣我就唔搞㗎啦，但係想呢，咁你咪約埋囉，心未來全部一齊玩囉，咁可以嘅， 啊，咁啊过系过年时期啦。 即系你想睇下啲特别情况嘅，咪去睇 下 咯。 即系想舐下嘢嘅咁嗰啲吓，咁啊当然你去一次以后都唔会噶啦。但当然你可以去玩，因为我都谂住睇下新年会唔会有啲可以玩下啦，或者可以去滚下。其实好即系上次沙灣嘅经验之后，我以后都冇啊。即系嗰一年啊，跟住上年系冇啦，上年跟住食饭盒啦。今年其實連飯盒都冇啊，咁而家其實我就專攻緊兩件人妻嘅，即係有一件人妻我哋識㗎啦，嗰件啦， 嗰件識咗， 嗰件識咗啦，嗰件，嗰件咧，其實過年有冇機會搞啊？ 嚇， 因為咧 過年問啲話嘛， 五蚊 應該同屋企人嘅話， 五蚊啦，因為佢講佢唔翻鄉下，唔翻鄉下，點解咧？因為佢唔好意思，冇面啊，冇面翻鄉下，唔係冇錢啊，係感情唔好同老公。咁啊喺微信嗰度讲啊 ，OK， 啊，一阵我俾微信睇， 佢咁样讲得就得噶啦。 咁有一件咧，我就约咗跟住嘅星期日食饭嘅，就嗰件人妻就阿碌都识噶啦，因为呢件人妻应该系呢件同嗰件啦，呢件人妻就你识嘅，嗰件人妻咧即系星期日嗰件阿碌见过嘅，咁啊嗰件就其实两件女都唔错啦，系咪先？ 都系香港嘅， 攞身份证噶， 都系香港住嘅， 系唔系有一个喺度住嘅？ 我喺大陸住， 嗰個已經離咗婚嘅啦，阿碌識嗰個已經離咗婚嘅，係咁啊，依家喺大陸住，咁啊喺香港做嘢 ，OK， 咁啊攞咗身份證嘅啦，咁啊而家我係約咗去食飯嘅，我希即係過年有冇報告得唔得咧？就睇呢次啦 ，OK， 好啦，咁啊唔好講翻呢啲咩嘢啦，講翻重點嘢先啦，一差得太遠，石油哥好叻嘅，我做節目我識翻轉頭嘅，翻到嚟嘅，咁啊講翻廣東會啊，咁啊一日玩玩啊，其實成晚好開心，因為廣東會其實都幾玩得 㗎， 咁加上阿七條女又賴嘢呢，因為倒寫咗佢唔好意思㗎嘛，成日黐住阿七，咁阿七又好開心啦，咁阿媽空少自己揀件女又佢自己揀㗎嘛，咁就 OK 啦，攞嚟其實都 OK 㗎，其實每次嚟啲女個樣 OK 㗎，喺上房 O 唔 OK 我就唔知啦，都知嘅，我應該如果有時間可以講嘅，咁照夠啦，因為玩到其實11點鐘到，其實神山虎真係捱得好緊要。而且咁啊，咁我 DJ 問有冇走啊？咁問話依個話依個話冇走啦，我已經嗌咗一單噶啦。 係 啊，咁跟住佢啲話都冇走喎。跟住我嗌咗個經理過嚟簽咗一次噶啦。 係 啊，跟住都話冇走，我唔明知點解啊？ 冇走意思即係飲曬 嚇。 哦，飲曬， 冇飲曬啊，冇走啦咁樣。咁跟住咁啊，我望表嗰陣十一點幾 係。 咁我問啲人走唔走咯？咁當然啦，神山虎嘅威力係人都嗌走啦，係除咗空少冇諗住嗌走之外，係咪先？因為空少係叻嘈㗎嘛， 係 咪先？咁空少之外，個個喊走啦，喊走啦，喊走啦，食宵夜啦。咁傾你講啦，唔使講啦，嗰啲食宵夜嗰啲唔好講，唔好話唔可以講都可以講啊。食宵夜都喺度劈緊酒啊， 仲喺度劈緊。 因為其實又飲得唔係好夠喉啊。當然啦，咁嘅銷量，咁嘅嘢，我咪叫唔使蝕咯。 咁但係張單。都同平時差唔多。 平啊呢啲真真正正呢我係唔使畀錢啦。 係。 我係飲酒唔使畀錢。 係。 直接屌閪嗰啲錢要畀啦。 係。 我係嗰陣係埋單係好似2000幾㗎咋。千幾就好似連埋 DJ, 連埋醒埋畀阿張強。咁其實我唔使食㗎。係。唔係我係唔使畀錢啦。即係嗰一餐我係唔使畀錢玩㗎。係。咁你我又唔好以為喂牛哥你咪正啦。喂其實應該㗎。我是應該不用給錢玩的是不是以前那些我要給錢的話是你們如果老闆給得少我話聲聽我很坦白 還要蝕錢添嘛 要蝕錢添嘛啲時間話聲聽所以這次正常的但我就知道為什麼因為少了個 DJ 嘛又慳三嚿飲酒早走了嘛又嗌少一打又慳三嚿 少了個 DJ 又飲少了喎少了一個人飲酒喎 咁咪形成平咗七嚿水囉咁嗰陣有一個歸落我度啦即係而家平時以後就唔會㗎啦即係以後除非又係一個 DJ 囉咁咪呢飲酒路我亦都係冇粒話可以免費玩嘅OK 咁可能都講返啦飲酒唔夠咁喺個食宵夜時已經平緊啦係平最多唔係平一陣間啦平完之後梗係上酒店啦咁我已經諗下嗰條女會幾時唔問我叫咩名 字呢 係。咁跟住佢完全冇問過。 完全冇問過。 完全冇問過。即係我想話我的名字你的姓氏就唔得㗎喇。 木根咁唔緊要啦，我冇我 你拍應該咁啊，拍喺佢膊頭喂，我叫咩名啊咁啊？ 咁我就冇理由咁樣樣嘛，咁樣即係話我同阿空少打狼衝啦，將啲嘢錯報告講俾我聽啦。咁啲女其實唔其實啲女係唔中意咧，將佢啲嘢係講俾將佢啲嘢講俾人聽嘅。 喂，咁但係啲女佢哋喺自己圈子啲人講爛 曬，係啊係啊。但啲女就唔中意我哋講佢哋嘅，所以我唔會俾佢知。當然我咧會一定會講佢哋啦，但我唔會俾佢知。 OK。 啊，咁算啦。咁呢次，但系嗱，我讲空少先啦。空少上次咧，就嗰条女系唔肯同佢一齐冲凉嘅，即系唔系一齐浸浴缸嘅。 系， 亦都唔担嘅。咁我喺阿妈我都冇担嘅。 系， 咁呢次咧就唔同。咁我就去咗海浴缸，我开水啦。系，咁嗰条女开流咧，即系个广东妹咧，都冇谂住浸浴缸嘅。咁跟住我攞咗呢啲叫做 温泉粉， 温泉粉红色嘅，嗱，可能帮我倒落去。跟住我同佢講，嗱呢啲正啊，整完之後咧，你身香噴噴嘅，而且殺菌消毒嘅，其實殺菌消毒鳩噏嘅啫。我肯定係講大話啦。 我話浸撚完個波大啲嘅， 我認為會香噴噴，香噴噴會真嘅沖，啲人梗係流，梗係香噴噴啦。你唔沖涼咪香噴噴咯，唔使甩佢，係先咁啊？咁佢話，咁我話，不如一齊浸啊。咁佢話好。咁我正㗎喎，因為空少冇得一齊浸㗎嘛，我可以浸， 即係威過佢啦， 咁係啦，咁係真，佢會唔會介啲雲牛嘅呢，係先，咁當然啦，網友見到今日嘅 topic 都唔係叫做你啲名字我啲政治，咁就即係肯定唔係啦， 又輸返俾空少啦， 輸返俾佢啦，但係唔係個，咁點樣講呢，即係呢個女仔好奇怪佢，因為呢佢同我上返酒店嗰時候呢，佢話我冇招呼㗎。咁我話我都唔需要招呼嘅，即係佢招呼唔知咩啦。咁跟住，但當然啦，佢個招呼可能就叫取消啦。咁其實我可有可無嘅，係嘛？咁同佢做，同佢飲完神七寶同佢做嘅時候咧，咁佢做咗一陣咧，就錫我個乳頭。嗱，無啦要錫我，唔知點解喎。咁佢就某個程度，某程度呢個咪招呼咯。但係你呢個條友一錫我乳頭，咁我就知道有一件事啦。點樣令佢更加 high？ 你就錫返個乳頭， 錫返個乳頭，因為呢啲縫嘅呢啲縫啦，教埋啲網友啊，個女仔會咁樣搞你嘅話，佢自己佢都鍾意俾人咁搞嘅， 係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咁樣興奮，你都係咁樣興奮， 係佢都興奮啦。當然咧，你豬個乳頭你完全唔興奮啦，係咪先啊？咁我興奮，我去做下就豬下乳頭咯。哇！真係句句老公啊，或者係咧，即係還回啦，睇星噶，係唔嗌刁民牛嘅啫，或者冇派牛奶權嘅啫，係咁樣嘅。咁某程度。呢、這個都係個招呼啊，你肯錫乳頭係咪先？咁我覺得 OK 喎。咁做完之後咁當然，因為其實呢雖然佢飲少咗酒，其實我自己本身飲多咗嘅。咁第一 Q 我係出唔到嘅，硬到鄧料嘅，非常硬嘅，確確聲嘅，因為神山虎嘅關係，但係我出唔到嘅，因為你知啦，不勝酒力㗎嘛。咁我都係瞓咗陣間，跟住眼即係唔係一陣間啦，瞓到可能大概係。八點零九點鐘咗啦，醒咗就再診佢 Q， 係 就 OK 啦。哇，回復啲神山虎又瞓醒喎，啊，我又咪再診啦，咁啊非常之好嘅，即係嗰感啊非常之好嘅，因為那個女仔都唔會話太，因為可能佢後生啊，因為十八九歲嘅啫， 係 咁啊都整副架撐都 OK 嘅，係冇乜波咯， 係 咁冇乜波，我冇乜問題㗎， 啱曬你啦， 啱曬啦咁樣，咁啊某程度呢一次幾好嘅，咁啊而且咧因為。即係你知神山虎，自從飲咗神山虎之後呢，我係點樣講啊？我係每次去完神獸，跟住我都仲要揾飯盒㗎嘛，使多咗錢㗎嘛。即係自從呢練咗冰心決之後呢，好啦，去完神獸呢，我就唔使再揾啊神山虎呢次就直接同啲網友去飲茶，喺深圳飲茶，飲完茶就翻屋企啦。咁啊，首先多謝啦，因為平咗啊嘛，我使少七嚿水。啊咁啊女咧當然我貼士我照俾啦係咪先？咁啊又唔使再肯上山妹喎，啊呢次真係其實某程度真係慳翻好多噶， 剩翻好多啦， 剩翻好多啦咁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就新年啦，啊十吉八頭又係咪有嘢講？ 唔係，冇就新年啦， 下個禮拜新年啦，下個禮拜新年咧，直接有啲都會其實我唔知講咩嘅，一陣諗到先講啦，一陣間錄埋，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新年再見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 Sakami， 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 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刁蜜牛極力推介。